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需求评审不只是一次会议，这是关于如何做好需求评审的第一篇文章。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词，这是朱熹的两句诗，叫做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前几天呢，收到一位专栏读者的留言，说自己在现实工作中发现，大家并没有把需求评审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有些同事对业务并不熟悉，或者没有建设性的心态，觉得潦草交差即可。所以在评审阶段呢，不重视需求方案，认为反正责任都是产品经理的。他在留言中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大家转变心态，可以关注产品而不是简单的交付项目。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而且一直持续的遇到。有我主持需求评审别人心不在焉的时候，也有别人需求评审我走神的情况。年轻的时候我想了不少歪门邪道，让别人在评审阶段关注需求和方案，对需求评审用心承担责任。比如提前发出文档，然后针对文档问问题，比如要求必须提两个以上的反馈，或者让工程师来主持需求评审。甚至还干过把评审结论打印出来让业务部门代表在纸上签字的这种事情。所有的这些方法和手段呢，在刚提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大家逐渐习惯，它就会变得形式化。然后呢，我们又需要去寻找新的流程化手段，周而复始，流程越来越重，效率呢也越来越低。那应该怎样优化需求评审呢？今天我就来分享我的一点经验和思考，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启发。首先我们来看需求评审本身。当我们谈论需求评审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会觉得它只是一个环节，可能包括一次会议、几封邮件，但我们不能局限在一个流程切片的角度去理解和讨论它。需求评审串起了前期的需求收集和分析，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以及后续项目落地实施的计划管理等等各个方面。评审会议本身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想让评审更有效的话，事前和事后都要做不少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啊，需求评审也成了对产品经理综合能力的一次考验。我曾经有个同事把需求评审会称作是产品经理的 show time。但是如果完成的出色啊，不但项目会顺利很多，也会为自己在团队中的影响力加分。但是对于那些能力欠缺或者说准备不充分的产品经理来说，一次需求评审也可能会是他的一次噩梦。那我们再来看需求评审的受众和目的。作为产品经理啊，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任何事情都应该先去追问解决谁的什么问题。对需求评审来说，就是要先弄明白需求评审的受众和目的。我们通常意义的需求评审是产品经理完成需求收集和分析，确定解决方案之后，再向两个角色做四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向需求方以及其他利益方详述自己对需求的理解和分析，明确我们的需求分析和他们的原始期望是一致的。通俗一点讲，就是需求方，当然也包括用户啊，他可能会表达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作为产品经理呢，你思考和挖掘他们背后的动机，然后用自己的理解复述给他们听，确定自己的理解正不正确。比如用户说要一匹更快的马，那你可能分析完了他的需求和他的场景之后呢，认为他的动机可能是希望更快的到达目的地。这时候你需要把你的分析过程讲给他听，并且同他达成一致。第二件事情是向设计研发和测试团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工程师团队，也就是需要去实现产品的这一票人，去讲清楚需求的背景和来龙去脉。这个在我们之前怎样与工程师相处的分享中也提到过，就是我们不能只交代做什么，还要交代为什么这么做，交代一些背景。这个事情上的本质啊，跟刚才提到的向需求方详述对需求的理解和分析很像，只不过受众不同，可能需要多交代一些背景。第三件事情呢，是向需求方交代具体的产品解决方案，也就是他们将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按钮啊，还是一个表单啊，或者说是一段没有界面的逻辑，以及呢，这个东西会如何出现在他们的工作场景中，以及会如何跟他们发生关系，让他们的工作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那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向开发团队交代产品解决方案。设计师、工程师需要弄清楚自己将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长成什么样子，怎样运转，然后有哪些特性。这也是我们通常提到需求评审之后可能会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然后呢，基于这样的受众和目的，我们再来看，我们应该安排什么样的人来参加评审，以及怎样安排需求评审的议程。有人曾经问我啊，需求评审应该安排哪些人参加？然后需求方和工程师是不是应该在一起完成评审？要不要分开开会？或者呢，说怎样安排需求评审会的议程等等。其实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这个四个事情，就是两个受众的四个事情拽出来，分别排列组合一下，就很容易得到答案。需求方代表，如果有的话，通常是业务或者运营团队。当然 2C 产品也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代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产品经理本身来充当这个代表。那实现方则包括设计、研发、算法、测试，甚至运维等等。如果通过一次串讲，既能与需求方达成一致，也向实现方交代了背景，然后既能让需求方明白产品方案，也可以让实现方清楚特性列表，那就尽量的一次性搞定。如果有实际情况，或者确实有流程障碍，比如说你的开发团队是外包的，或者说关于产品方案实现的细节啊，这个业务细节讨论冗长而且专业，那再根据具体情况去拆分会议。当然，不论开几个会，评审几次，都要记住我们上面的四个目标。我们开会是手段，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当然，评审议程也应该结合目标来安排，一般是先讲业务，然后再讲方案。讲的过程中还是根据刚才说的四个目标来安排逻辑和内容，来提高效率。那今天要说第四点呢，就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因为大部分人的思考啊，都需要时间和过程，在评审中也是一样。所以有的产品经理为了顺利通过评审，会想要打别人一个措手不及，就毫无铺垫的突然开评审会，趁着参会的同事还没反应过来，闪电完成串讲，然后需求评审顺利结束，结果后面一堆问题，他可能还会振振有词的说，谁让你们需求评审的时候没提出来呢，对吧？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是产品经理没有提前准备，结果在会议上发现了有根本性的分歧，然后当场在会议上就陷入到具体的细节里面，长时间的讨论，通常到会议结束也没法达成一致，最终无果而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重视会前的沟通，提前做功课，要记住需求评审会应该是凯旋的钟声，而不是冲锋的号角。会前沟通一般是小范围的，针对一些细节点深入频繁的跟具体的相关人交换信息，达成一致。这其中既包括和业务部门的沟通，也包括和工程师的沟通。通过这样的沟通，确保在需求评审之前，将整个流程中可能发生分歧的点都考虑到，并且最好是进行过讨论。要做到最终在需求评审会上，你提到的内容不会让所有的与会者感到意外，也就是我们用英文来说，就是不要 surprise 他们，不要出乎他们的意料。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提前的发出需求评审的材料，让大家可以提前熟悉一下评审内容。虽然说确实存在一些手段可以去敦促大家提前预习啊，但说实话大部分人还是不会读的。那你也不能怪别人，在一个没有引导的情况下去读产品文档，确实是件很低效的事情。寄希望于把文档发出去，然后你就不管了，然后大家很仔细的阅读再给出反馈，其实也是一种推卸责任。这个时候呢，最好是可以一对一的跟进一下，也就是说产品经理需要能够意识到不同的人关注的不同的内容，然后非常具体的指出来，再让对方去提前读。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文档发出去之后，你就跟业务部门代表说，哎，你看看这个文档里面功能图例里头那个流程图是不是跟你们业务的实际情况一致，或者说哎，你看看文档里面的现况图加了一个按钮是不是可以等等。那你只有这样具体的指出来，相关的同事才有操作路径，只有有了操作路径才有预习的效果。然后除了会前沟通之外呢，还有一件对于需求评审很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准备材料和议程。材料至少要包括需求文档，议程至少有比如讲业务、讲实现啊、评审讨论三个部分。如果说是大规模的需求评审，可能还要特别的准备幻灯片，如果需求评审跟项目启动会一起开的话，可能还要加上项目计划等等。然后我们会前发出来的这个材料和议程啊，有可能是邮件，有可能是这个文档，一定要专业要严谨。一方面呢专业严谨有助于我们把事情交代清楚，另一方面让所有收到这些资料的人，大家提前看到这样专业和严谨的东西，他们也会受到影响，在潜意识里，会对这次需求评审更严肃更重视一点。这个听起来虽然有点形式主义啊，但还是有必要我们去传递这样的信息。如果说你自己对待需求评审都吊儿郎当，那别人凭什么要郑重其事呢，对不对？ OK， 今天我们关于需求评审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我们说需求评审不仅仅是一个环节，它会贯穿整个产品需求分析和实施过程。然后我们又聊到这个需求评审的两种受众和四个目的，以及基于这四个目的如何去安排需求评审会议。最后说到如何为需求评审做准备，做好会前沟通和预习。那下次分享呢，我们会继续聊需求评审。那关于需求评审，你有没有值得分享的经历和一些思考呢？不妨在留言中一起讨论交流。谢谢大家，我们。